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心血管病人如何使得自己啊长寿。如果综合国内外临床分析跟调查统计的资料的话呀，发现一个问题，心血管病人的寿命啊，生存的年限啊，跟呢有几个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国内外临床分析和调查统计的资料表现出来的。那么跟哪几种因素密切相关的呢？首先第一是医药卫生的科普知识和自我保健的意识。你得了心血管病了，咱们就是这个对着病症啊，咱们来想办法。一个是医药卫生科普知识，你了解我们这个心血管病怎么造成的，心血管病对于人的危害以及怎么来预防，那当然对于保护你的这个防止疾病的恶化有意思。另外呢，自我保健的意识也非常的重要。你不是说我得了这个心血管病，我反正就这样了，随便了。你这个自我保健意识，你知道要重视它，防止我们心血管病呢，这个经常反复的出现。调查结果表明，能够掌握一定的医药卫生常识的，特别是关于心血管病的常识的知识的，如何正确的使用心血管的一些药物，而且能正确的进行自我保健的，那么它的平均生存的年限显著是要高于自我保健能力差的人。因为你重视啊，你重视了你就要想办法呀，想了办法咱们就会得到好的效果啊。正确的用药和有自我保健能力的人必然是一个长寿的。第二呢，就是要了解心脏改变的情况，比如说那个心脏大小是不是正常啊，心电图是不是正常啊，没有发生过心力衰竭吧，一般心绞疼心梗以后，这大多呢愈后啊比较好的，对于寿命影响呢就小。如果心脏明显的增大，心电图显著的异常，或已经呢发生过呢心力衰竭的，那么一般愈后啊就比较差，那对寿命影响就比较大，需要加强自我保健的意识，找到自我保健的一个好方法，才能够呢延缓病情的发展。第三个呢， 除了刚才说的医药卫生、科普知识、自我保健意识要知道，另外呢，咱们第二个是心脏改变的情况。冠心病问你到底怎么个改变了？第三，要了解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如果明显的出现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的心律不齐或者频发性的心律失常，那么这个预后不如心律这个正常的人。第四是肝肾功能，心血管病人一旦出现明显的肝肾脏损害的变化，比如说蛋白尿啊、血尿啊、肌酐的胰尿素氮增高啊、血清白蛋白系统降低啊，这个就也是表示啊不好的状况，因可以影响到生存的年限。第五，肥胖。假如病人体重显著超过正常，中等度或者重度肥胖，可以加重呢心脏的负担，对预后啊也是不利，影响病人的生存的年限，应该积极饮食减肥的措施。第六是运动状况，凡能够坚持适宜运动的这个心血管病人，一般情况下预后会比不运动的人要适宜呢。咱们呢，可以增加心血管病人的一个生存的年龄，就说孩子要适当的运动，那根据你的情况的。第七呢，生活习惯，科学的生活方式啊，可以改善呢心血管病人的预后。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合理，睡眠充足，无烟酒嗜好，平均寿命会显著的延长。第八，个性的修养跟精神状态。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个性的修养，稳定轻松的情绪，可以改善病人的病情，增加生存的年限。相反，暴躁的性格，心胸狭窄，悲观消沉，精神紧张，焦虑苦闷，情绪不稳，使得病情的加剧，减少寿命。第九，家庭的精神生活，如果是充实的、丰富的、美满的、幸福，有助病人的精神愉快、情绪稳定，提高生存的年龄。相反的，如果家庭的精神生活紧张、空虚、苦闷、争吵、感情破裂，就会严重的影响病人的康复、缩短寿命。第十，父母寿命。家属中风史跟家属心源性猝死史，就是说如果父母中间出现了一个家属的这个中风的或者是心源性猝死的，那么大多数心血管的这个病呢跟遗传的因素还有关系，而且一般人的寿命呢也跟遗传因素啊相关的。父母的寿命、家属这个死中风史、心源性猝死史，对于心血管病人预后啊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一般父母高寿的，家属没有中风史或者心源性猝死的，预后比较好，平均寿命啊也会比较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呢，咱们说你已经得了心血管病，咱们情绪啊也还是要稳定，有些方面自己呢能够尽量的做到，自己做到了这个十种啊就是可以影响心血管病人寿命的这个因素的话，咱们就可以延缓我们的整个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它再一次发生，这样相对的对于你的生活的质量跟这个延长寿命都有利。首先第一是医药卫生科普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第二是要了解心脏改变的情况，自己的改变心脏的情况你不了解那不行，第三是心律失常的情况，第四是有没有影响到肝肾功能了，比如说心脏病人出现了肝肾功能损害，蛋白尿、血尿、肌酐、尿素氮增高，血清白蛋白降低，那这都是不好，那咱们这适当的要重视这方面。第五，肥胖，咱们这个肥胖呢对于心血管病人的这个寿命还是有影响的。第六， 运动状况，凡是坚持适宜的适当的运动的心血管病人，肯定啊比普通不运动的人生存年限呢就会长。第七，生活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对于全身的这个包括你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影响到我们体内的正常的代谢功能。你生活习惯是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况的，烟啊、酒啊、不是正常的睡眠、合理的饮食，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第八，个性修养跟精神的状态，这也非常的重要。你自己要有一个情绪开朗的这个状态，不能够啊成天因为这些疾病啊加重你的思想负担，这样的话绝对对你的健康是不利的。第九，是家庭精神的生活。如果我们家庭生活挺和谐挺幸福，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病人的健康寿命啊也是有利。第十，父母的寿命，也就是说你家属中间有没有啊得过中风死的，具有家属这个心源性猝死的，这就是因为一个遗传因素，遗传的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心血管病人如果注意了这十个方面的情况，那么咱们呢还可以啊使得自己，虽然是得了这个这个出现了心血管病了，但是我们同样啊也可以啊长寿。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国外的人寿保险公司啊对于100名长寿的老人做过调查，调查的结果呢让人很惊讶，体弱多病的人竟占了多数。所以在现实中间也常常看到有许多长寿者经常啊病不离身、药不离口，而一些呢身体看得很好但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样的人呢，却突然之间可以一病不起。这种现象看起来呢奇怪，其实啊也不怪。首先原因是，第一是咱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啊要强。体弱多病的人在长期抗御疾病的过程中间呢，咱们身体积累了极强的抵抗力和耐受力。所以我有病，但是呢我自己啊在这个抗病过程中间，那么累积了这一些这个整个身体的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的话，诶，有用啊，身体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啊。那么另外呢，体弱多病的人大多呢有一种啊这个追求健康的本能，他知道有病，我们希望这个疾病呢缓慢的发展一下，预防的复发，诶，这种本能也可以使人产生跟疾病顽强的斗争的精神力量。所以说首先为什么咱们说长寿的人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是有病的，就是因为他身体抗病的能力强，包括长期抗御疾病过程中间身体积累了极强的抵抗力和耐受力，还包括体弱多病的人他呢有一种追求健康的本能，所以呢这就跟疾病的顽强的斗争这个精神力量呢非常重要。另外呢，当然你知道自己有病了，必然在第二方面是自我保健的意识高，你渴望健康，呵护身体，跟这个身强力壮的人相比，体弱多病的人对健康呢更加渴望，更加珍惜和呵护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必然呢对防止这个疾病再复发呀，预防发展的很快呀都有好处。另外呢训练健身，参加呢体力所能及的这个锻炼，有氧的这个代谢的话在体内啊能够啊维持一个正常。另外呢还有饮食啊有度，睡眠呢充足，所以这些方面呢都可以使得虽然是有病但你同样可以长寿。另外是心理素质好， 久病的人呢，珍惜生命，善待人生，这个心理素质好，既来之啊，则安之。所以呢，跟疾病呢做斗争，增强自身对疾病的一个抵抗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有病的别害怕，咱们同样啊可以啊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灵芝中间有60多种有效成分。灵芝中间的有效成分，尤其是对于啊这个保护心脑血管啊，能够起到很好的调节。灵芝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啊缺血缺氧的话，那么具有一个改善的作用。对于高血脂，咱们也是灵芝明显的降低血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个形成。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已经形成的，那有降低动脉壁的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阻止血小板聚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咱们就能够起一个预防作用。你得了这个心血管病，咱们还要预防它啊复发。所以呢，这个在调节我们心血管病人的怎么使得自己能够长寿。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走进满山田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地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心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得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影，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回忆中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手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山田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地爬上了山，斑驳的光影装满车厢，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纱帘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景，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我心底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做的花香，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种魔法让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手